好，翻到嚟《沃他周报》，我系木人， 我记得。 呢度系《沃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 C 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好啦，跟住轮到又系你最中意讲嘅嘢啦。 硬件消息啦，咁啊，夹埋嘅，一定系夹埋嘅。A M D 嗰边就系数码嗰边就9070同9070 X D 延期，本来话一月噶嘛，一月讲到二月，而家讲到三月先出。咁啊，你阿延期，阿老王就话你延期，我又延期。咁啊，毕竟之前都讲过啦，5090同5080嘅产能相当地偏低，有一有传系话因为中国放假所以偏低。虽然佢的确系中国做嘅，不过我相信呢个唔系原因。 嗯， 你今年先知中国会放农历噶？ 嗯， 即系先唔讲而家已经放完啦吓，你今年先知啊？即系我唔系好信嘅，不过就产能偏低，呢个系事实嚟嘅。而家随便炒到嘻嘻冚冚啊，咁，所以呢个5070。都一齐延期，一齐延到去三月。有人就话系攞去打佢，我觉得调翻转，本来就唔够产啦。因为如果我个对手延期，我同街啊，因为9070大概嘅对手应该系5070噶啦，应该系差唔多啊两者。如果我个对手延期，我梗系如期发售，抢咗市场先。到佢出的时候已经 too fucking late 了，大部分已经买咗我嘅嘢，应该系咁样先啱噶嘛。咁啊，所以佢哋夹埋延期，应该就系、是、哦松一口气，佢冇咁快出。我就可以遲少少先出啦，我將啲產能撥翻俾啲緊缺啲嘅高階少少嘅，即係5070胎會喺三日之後發售啊嘛。有人問我，我真係他媽的好想要玩 DLS4，但係我又俾唔起5090，咁我要喺嗰扎雞肋下邊揀一扎，因為我都講咗好多次啦，5080真係一半價錢一半性能係真係智商數嚟嘅。你真系要喺5080、5070 Ti、5070呢三张入边拣一张嚟买，相对嚟讲，5070 Ti 嘅售价同性能比系相对比较高少少嘅。即系如果你唔系真系在乎个，即系好简单，如果你不值系死嘅，咁你净系俾咗10000蚊嘅，咁就你就只能买10000蚊嘅 display 冇得讲嘅。但系如果你个不值其实有弹性嘅，只不过你唔想买啲太过智商税嘅嘢，咁你想拣一张价性比较高。又唔会太夸张，去到两皮嘢一张嘅程度，咁你可以考虑5070 Ti，但系真系呢个大呢大堆前提之下，你又要 DLS4，又要俾得系净系俾得喺10000蚊附近咁样嘅情况下，你可以考虑5070 Ti。不然我都系嗰句5090、5490、3090、90至系嘅而家嚟讲啊，佢嘅性价比先系最高嘅。咁当然啦，如果你俾得千几蚊嘅，你可以考虑呢个5080嘅，即系 Intel 嗰度。咁两边一齐连期啦。咁而家佢所谓嘅5070，其实就已经系甜点卡嚟噶啦。我重申一次啊，我又听到有人系乱咁样话咩啲甜点咧，即系相对于主餐嚟讲咧，就只系一个甜点嚟嘅。甜点卡个甜点唔系甜品个甜点，系甜蜜点咁解，系指。价值同性能之间最好嘅平衡，甜蜜点本来系指紧一件嘢嘅最好发挥嗰个嘢嚟嘅，唔系指紧甜品嗰个甜点，即系 OK。咁中阶卡如咁样去到呢度啦，咁高阶卡又点咧？呢、这个地上最强嘅打机配置9800X3D 同5090，而家同台演出会点啊 ？Boom， 两边一齐烧。先讲9800啦，9800X3D 出咗几单，唔多，真系几单啫。你以佢咁嘅销量出几单，系直情成粒嘢烧咗，烧到焊石都用埋嗰只，连底把一齐烧窿咗。因为而家Sen5 佢开始系又系变咗做针脚喺个板上面啊嘛，同以前一样啦。但系佢呢次9800X3D 咧就出咗几单系烧 U 嘅情况，应该系某啲地方短路咗。咁关唔关？因为插针嘅其中一个好处就系佢好少出现呢啲接触问题。关唔关佢咁样改嗰阵时个接触？因为你压大力啲、压细力啲咧，系会有唔同嘅。你可以试一试，有你唔得，你都系冇事嘅，即系坏鸠咗冇赖我。如果你压太大力嘅话咧，佢有机会缩唔到嘅，缩错位或者系唔可以叫接触不良，接触不良系掂唔到，佢系接过龙压过龙咧系唔得噶。虽然正常嚟讲系扣具啊锁具嗰类嘢会令你锁死咗，唔会压得太低嘅。但如果你真系有啲咩神仙方法去压低佢嘅话咧，其实有机会出事嘅。咁呢度入边应该就是这么个情况，估计啦吓，因为数目唔多，有几单系一插跟住就放烟花。呢、这个当年 LAN 775 嗰阵时都有曾经出现过咁嘅情况，压得唔好，然后一入机又然后出现化，估计应该系咁嘅情况，但系目前实际上情况未知，仲研究紧。咁啊，另一个上个礼拜定前个礼拜咧，就我哋香港本地媒体拆出国际就攞咗4090嘅烧卡图，就话我5090都烧咗，跟住俾人督爆咗呢张其实系4090。咁啊，然后呢次唔系啦，呢次真系5090。唔是我哋上个礼拜讲嘅变砖啦，是真系烧咗，又系插头，又系个电源插头嗰部分烧咗。 嗯， 今次烧乜嘢呢？应该其实都系同一回事，不过就系之前就话4090嗰扎烧卡系因为插唔稳，咁今次应该就冇插唔稳嘅问题，咁但系就揾到新嘅问题，因为今次个电量咧5090嘅电去到570几，呢个仲要唔系峰值，不过你当平均功耗去到600W嘅程度。比之前4090 450W 仲要高一截，咁暴露咗个另一个问题，因为佢以前咧，之前3090已经同你讲紧要3个8片，如果4090用8片嘅话咧，3个灯呢一瞬我都系一个问题，甚至可能要4个。 嗯， 而家5090去到600W 到底要几多个咧？最低限度要4个，因为8片头一个单够8片头嘅上限系150W，如果你去到600W 嘅话咧。理论上4个够的，但是通常不会计得咁蚊，所以他可能要插5个的，如果用8片头。咁佢而家就1个12片头就搞掂晒。咁你都可以想象到平均每条嘢负载是非常之高的。你都6条路咋嘛 ,12个头就是6条路啦。6路每条会负载100W。本来都已经高负荷㗎啦。而家仲要系因为拆电脑发现老王俾出嚟嘅方案入面呢系冇平均负荷系统嘅，即系变成就系你有得个电流自己去，呢个就翻去话我真系就嚟交翻晒俾阿 Sir 啊啲电力学嗰啲嘢，喺电力学入边咧，如果你嚿嘢一条线路你同时拆开4条，如果4条个电阻系完全相同嘅话，佢会等分为4份嘅，你600W 嘅线就会分开咗4条，就每条150W，系最理想系咁嘅状况嘅。即是你分6条就每条100W，是最理想的状况。 嗯。 但是毕竟现实中的物理有各种问题，可能是线路长度啦，可能是粗度的控制啦，可能是接触的紧密度啦，就有其他各种原因，个电阻可能会有轻微的不一样。根据欧姆定律，电阻高一倍，电流就少一倍。咁就令到佢6条线6个回路入面，有机会某一条电阻特别低的回路就会承担到绝大部分的电流。 嗯， 这个根据欧姆定律来的。咁有人测到呢，就是甚至可以去到 20A,12W,20A 即是 240W。600W 入面其中 240W 是行其中一条线，然后用温差一度 ,120 度超过了120度、嗯、水都烧滚了大佬。咁有乜办法唔用呢？虽然嗰啲嘢理论上120度是他们都不会用的，他们不是水来的，不会滚的，不会成的。但是你都可以想到你这样的温度，这样的。基本是根本上的设计问题应该都挺难解决了。你要如果是其他种类的并联系统的话，就会做个平均化，将个不同分流之间的电阻和电流都是相约的动态去调整它。咁当然这个东西都是成本来的，最终老王的设计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应该是因为这样。那为什么4090相对比较少的情况出现呢？因为电流没那么大。因为 600W 就已经是12篇的设计上限。它570几到底是不是真的570几都有问题了。570几已经是顶撚住了12篇的设计上限了。你再有少少倾侧，即是等于你的杯已经满的了。你轻轻斜一少少，它就倒出来了。但是4090的情况就是它的杯没那么满。佢唔系满晒嘅，所以你稍微斜少少咧，都未至于倒出嚟，系咁样嘅情况，大概系咁嘅情况。咁啊，如果系呢个方法咧，就应该几难解决的了。如果你线本身嘅唔平均，你就仲可以更换线材搞掂。如果系电路本身嘅电压、电阻唔平均嘅话咧，冇得救。除非你喺线材入边调翻转逆向咁动跳调整你嘅线材，但我相信呢啲嘢已经超出咗一般高中电路嘅范畴了。 嗯。 即大部分的人都不懂咯，简单讲就是。咁啊，两个人一齐烧，我有少少心凉。 嗯， 即你可以话仇富咯，这个时候买得起的基本上都有钱人嚟噶啦。 大佬，你而家系讲紧台湾嗰边啊，香港冇得买啦，5090。台湾嗰边同你讲紧$2,600美联运费同关税，即系代理商开出嚟报价，唔系嗰啲零售商啊，代理商嗰边开直接喺嗰边入货都好啦。呢、這个价$2,000+，唔连关税，唔连运费，呢、這个先系而家嘅价钱，唔计炒价，呢、這个唔系炒价嚟噶，呢、這个正常售卖嚟噶。所以正常嚟讲，我谂都几难升到啦。咁咁啊，顺便讲下少少5080嘅情况啦。呢、這个礼拜炒捻到飞天，我唔知系因为大家攞咗利是钱之后，肯俾乜嘢啦？ 咁多利是钱嘅啫， 唔知嗰啲僆仔啊。总之就系、是啊、都系嗰句5090炒，我完全理解嘅。供应又少，性能最顶级，你而家要揾最劲嘅打几卡，只有佢啦，冇其他噶啦。更加唔好讲你要用啲 DS4 之类啦。咁5080呢咁嘅情况啦，5070 胎甚至打下啦，就虽然你系冇错，佢都有 DLS4 嘅，但系 DLS4 佢嘅三倍精生成呢个功能，佢老王已经讲到明，原始精数喺45fps 啊，可能会有比较大嘅画面错误，咁嘅情况就会变成就系佢只能锦上添花，唔可以雪中送炭，即系你45跟住三倍精生成之后变咗100几，佢可以咁样做。但如果你本来得十几二十，你想象可以根据三倍精生成去到50-60嘅话咧，唔好意思，唔得咁样噶，唔系做唔到，但系个效果会非常差。如果你想妄想靠呢嚿嘢去嘅，就真系有点而大上头了。即系尤其是5080甚至以下嘅卡，佢本来性能已经唔强噶啦。虽然啦，据传香港咧就连4080、4090、4080 Super 全部都唔见晒啦，已经卖到光晒。有理性嘅消費者依然係存在，大家都知道買嗰扎新卡當炒，你不如買翻張性能更加高嘅舊卡。不過就都冇啦，4090、4090D 都冇得買。呢、這個問題，尤其是喺日後會出嘅5070、5070 Ti 會更加嚴重，因為你嘅性能再弱，再要打折啊嘛。咁你出嚟原始精，你過唔過到45都係一個問題嚟嘅。所以真系唔建议而家去喺佢降价之前，唔好话唔炒啊！佢唔降价，你都唔应该买5080、5050系嘅卡啦。 嗯， 除咗5090就硬伤嚟嘅。即系虽然啦，咁啊睇你买到4090、4090啦，咁样，总之就麻烦啦。哎呀，真系你苏妈唔该争气啲啦，即系两边喺度夹大。我哋上年又系讲呢样嘢，又系讲紧40系好卵臭。嗰阵时讲4080啦，主要讲紧4080好卵臭，个价钱好卵臭，然后松马夹埋一齐出啲烂卡出嚟。今次5080好卵臭，松马同佢夹埋一齐出啲烂卡出嚟。两年前嘅嘢，而家又再次发生，真系好卵弱啊！ 屌，都嗰句啦，差不过你买啫，老王杀晒你嘅，依世嘅上。 我唔应该唔$4,000买张3090啦，而家3090嘅价钱再跌咗啦，终于肯跌啦。之前我讲一年前讲紧$5,000，直到5090出之前都仲系$5,000，而家出完之后终于开始跌啦，系见到有$4,000嘅3090啦。我点解唔买3090啊？即系买3090唯一唔爽嘅咪就老王咯，因为佢赚到钱啊嘛，二手价而家39唔关佢事啊嘛。不过算啦，呢啲我哋啲环保分子 ，A.K.A 垃圾佬，系专买垃圾嘅。啲十几年前嘅洋垃圾咯，咁样买咯，唔系你边度嚟512G 嘅 RAM 啊？即系咪就系嗰啲退役伺服器咯？啊 ，OK， 唔好扯咁远啦。咁佢啲都系啲环保法规，又系我哋欧盟， 又系该死嘅欧盟。咁咧就欧盟又立啲新屎忽规矩，就话明唔应过度包装，即系嗰啲乜鬼豪华专用版啊？你知啦，啲贵嘢咧，通常硬系要整个好卵大嘅盒，里面乜卵都冇，就跟住扮晒嘢，其实咧就。即刻嘢大都塞满晒佢，总之就扮到好，即系等你觉得好捻贵嘅嘢系有价值嘅咁样咯。 咁又有少少唔同。欧盟呢次禁止嘅咧系唔禁止冇必要嘅包装，即系话如果你件嘢真系咁大嘅，你将 cut 5090真系咁乱巨大嘅，指飞弓啦，真系咁乱巨大，佢冇问题。但系佢禁止你嘅系咩咧？你件嘢本身好捻细嘅，但系包到好乱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啦吓。Intel 嘅 CPU 佢系通常会包 heatsink 噶嘛，咁连埋个 heatsink 连埋个盒，成盒嘢都几大下嘅 Intel 嗰个盒，但系其实大部分都系个 heatsink 嚟。但系高阶嘅 U， 无论系 AMD， 无论系 Intel 咧，都唔再跟heatsink 噶啦。主要就系潮你都会另外买噶啦，我原厂我都唔知攞嚟做乜。所以咧佢出到嚟嗰个理论上个需要嘅包装就好细啦。你谂下一个 CPU 几大啫？ 系啊，我嚟到个粒 U 嗰时候，你话咁细盒嘅，喂，我粒 U 唔系好低阶嘅啫，点解咁细盒噶？但系 I 九嘅 U 个盒其实依然系咁巨大嘅，然后你入边咧系冇任何嘢，佢有一个装饰性嘅，譬如放喺台嘅模型仔，粒 U 冇关系嘅，粒 U 喺个喺埋一边，好细盒嘅咋，你谂到咧粒 U 可以几大啫？佢个盒大部分都系啲无聊嘅嘢，其实今次欧盟唔系咁呢样嘢，欧盟讲嘅系你个盒好大，但入边嘅嘢好少，呢、这个比较。常见于以前的 display 卡，以前的 display 卡咧系讲紧个盒系好卵大噶嘛，而家盒都系好大，但系因为 display 都好卵大嚿啊嘛，高阶啊讲紧。但系以前咧个 display 唔系好大嚿噶咋，你谂下以前的 display 系讲紧 1.5 寸两寸嘅啫嘛，亦都系两紧两线，极少数先有三线噶嘛。以前的 display 冇咁大啊，但系佢个盒依然要咁卵大嘅。欧盟而家禁嘅禁呢一样嘢，咁其实就可以讲系合理嘅。为了规避这件事呢，其实一些厂已经开始出现，就刚刚阿杰特讲的那种，就是他送了一些湿东西给你。我都是那句，我买 I9 的 Intel U， 我为什么要买他的模型？他是送了一个模型给你的。一个圆晶那件事的模型，当然不是比较圆晶你啦，比较圆晶的模型给你，给你放在台上显示我高，我几咁高贵。 不是，是显示就是 I'm rich 咯。不是好的，不是，那我经常觉得就是。咁大佬啊，你花咁卵大嚿千万嘅嘢，你竟然发现咗个盒懒系环保咁细细盒嗰啲，心理问题，心理觉得唔爽嘅。咁我可以理解嘅一样嘢，但系而家买嘢真系嘅。咁我本身买嘅嘢，发现咗其实而家啲盒咧系越出越细，即系以前咧好兴噶嘛，一个细细已经用个好卵大盒噶嘛，但系而家咧细到咧就咩啊，一个日本便当盒咁 size， 仲细啲嘅。 CPU 咁水上嘅情况，因为 CPU 本身贵，而 CPU 本身好细粒。而 CPU 剩翻个位置，其实基本上如果佢系冇晒气气嘅版本咧，系可以做到好细嘅，基本上啲手掌咁细嘅啫嘛，你个盒可完全可以做到，就算为啲咩防止啲人乱咁丢嗰阵时保护啊，成嗰啲嘢，连埋保护嗰嚿嘢都唔会大过个拳头噶嘛。如果系讲 CPU 嘅话， 我都系咯，就是、我觉得呢样嘢依种干涉多揾鱼嘅欧盟啲嘢，唉，即系我觉得有啲嘢系唔需要下去立去搞到又立法干涉又 唔需要用立例咯，落实呢个又系事实咯。即系调翻转讲就系、是、你唔做呢个规管，其实而家市面上已经系咁样噶啦。通常嘅盒嘢，如果系件产品好细，但系件嘢好大嘅话咧，通常佢系真系有啲嘢包咗入去嘅。喺我哋十几年前嗰阵时讲紧咧，佢入边真系空嘅，但系而家唔系噶啦，已经系佢可能会送啲奇奇怪怪嘅嘢俾你。 嗱，好简单啫嘛，例如中国嘅产品啦，就作例子啦 ，N 卡而 source 啊咁样，佢而家卖嗰啲产品咧个盒好细噶，因为佢嗰阵就对佢嚟讲，点解个盒细咧？就系盒细入更多货，运费会更平。正常嚟讲系唔使规管佢噶，因为啲人啲讲紧就系嗰啲公司计个条数，喂，做啲个盒做细啲，咁我就塞多啲，咁运费又平啲，咁我成本又打埋好啲，喂。即系数够而家咩？佢咁大个盒，梗有佢理由噶啦。多捻如使乜规管啫？我下都搞，即系之前又系，即系我要讲，亦都讲过啦。拉丁头到以前到时会淘汰，使唔使下法例立法例要逼人唔用啫？ 即系或者咁讲啦。如果呢个法例喺十年前或者十零年前出现嘅话咧，系真系会规管到嘅。即系嗰阵时真系好兴啲咁嘅嘢。 但而家唔兴啦。 即系盒嘅大细同性能系要相当啊嘛。但而家问题就系而家 display 真系立他妈的将 display 嘅 size 同佢嘅性能系成正比噶嘛？系个 display 本身嘅大细唔同咗啊嘛？ 唔系，即系冇人讲紧就系而家啲显卡大捻到做咩啊？名副其实嚟，而家可以做空气嘅大捻到咁样。 即系调翻咗一样，有一个情况就系、是、iPhone 个盒越嚟越细。 iPhone 而家越嚟越细啊！呢样嘢就系、是、有即系我唔系话完全市场导向，但系有啲嘢其实市场自然会做调节嘅。iPhone 以前 iPhone 佢而家唔跟USB 牛，净系跟条线咪细咗。咁佢而家即系维持最咩最基本咁样，你大佬你都防震噶嘛，大佬就话突然话咗部机点算啊？咁呢啲基本嘢佢仍然保持到，有啲嘢唔使特登规管佢，所以我觉得呢个规多余嘅，即系冇事先。 即系又或者都系 display 下例子啊 ，display 嘅公版 NVIDIA 5090嘅公版，唔系叫公版啊，总之老王出嗰只版本啦吓，即系好薄嗰只吧。个盒好细嘅，其实相对嚟讲个盒唔大噶，因为佢嗰张卡本身细啊嘛。但系如果你 ROG 版本嘅话，个盒就真系好卵大。原因系咩啊？佢张 display 好卵大啊嘛，大佬。 即系三码风扇落去惊 四把啊！ 四把哇！ 即系三槽，然后后面仲要反转，仲要多一把，所以个盒本身就系、是、就系同佢嘅成正比，真正成正比，咁你咪唔使理佢咯。因为尤其是调翻转，你嘅法规亦都管唔到烟艇嗰啲手多送件模型俾你嗰啲做法。一件手指头咁大嘅 CPU 可以几大啫？然后送个成饼嘢嘅模型俾你，仲大过烟艇嘅 heat sink。咁佢又嚟，而家嘅法例又出佢呢啲唔涨嘅。所以个法律其实几多系几多余啊？老老实实，即系唔需要而家，早就唔需要咯，应该咁讲咯。咁样啦，系比较有捻 多。我真系嗰句多捻余嘅欧盟呢个扑街组织，即系冇。 好啦，咁啊，另一个 ACC 相关又多捻余嘅措施，然后俾人屌。咁啊，呢个 Duff App 即系整figure 收班嗰啲嗰个 event 啦，每年两次啊嘛。上个礼拜之前完咗咯，咁就俾人屌。屌嘅系乜嘢咧？佢哋开场嘅顺序。佢有7000多英优先入场嘅版本，亦都有3000多英嘅普通版本。出问题嘅系7000多英嗰个优先个版本，佢系有个整理号码噶，然后就会叫啲人跟住个整理号码逐个逐个去。咁佢为咗确保个 number 细嘅一定系排喺 number 大噶前边，就系、是、一个一个 number 咁样叫。 哇！黐紧线入去， 而且仲要系开场半个钟头之前先搞。即系结果咧，就搞到开烂咗场，优先入场嘅人都未入到去，大家都系俾7000英优先入场噶。 喂，通常依类咁嘅嗱，依类咁通常都优先场好简单，咩啊？最聪明方、最正常嘅方法系咪？聪明正常方法就系、是、一开始叫咗头嗰几多位，你排正队先，跟住请你顺请，跟住入咩头啊？最简单用搭飞机咧，而家兴飞机兴咩航空位啊嘛？几号几多号排呢度？跟住几号嘅，跟住几号几号排呢度咁样，咁咪得咯，好简单啫嘛。 跟住相应时间嘅话就譬如开场前半个钟就开始俾最优先入场嗰啲开始可以入场啦。跟住开场前15分钟次优先嗰啲入场啦。跟住到开场嗰下就普通入场啦。咁样咪搞掂咯。 做得咁 但系佢唔系，佢一定要非常严格地按照佢个 number 排。咁你咪濑嘢咯。咁一系你就分好多条队，好多条队。咁啊，1000号打前嘅排呢度，2000到3000号嘅排呢度，咁都仲可以叫做保持个速度。咁结果咧就系极少数早入场嘅人咧，就喺入到场去扫晒入边啲 figure。结果咧，大家都 figure 掌握咗好少数嘅人喺手入边啲罕见限，因为喺 WF 入面搞啲 figure 咧，好多时都系手作嘅，数目系非常少嘅。或者调要调翻转讲，如果你系大量生产嘅咧，佢系攞唔到一日授权嘅。咁所以数目通常都好少。那個少數做得好靚嘅 figure 就會跑到飛天。我今年見到最恐怖嘅就係阿伊利亞變身中個 figure， 6位數有成交啊，唔係掉出嚟啊。最係見到成交最高去到30多萬英一隻 figure。先唔講 FBI 盯住你嘅呢啲問題，即伊利亞變身中你都諗到魔法少女變身中要傳我，大家知啊。咁你就知啦，個炒價炒到啲人懟俾我就，你覺得我會擺得起咩？即先唔讲我摆唔摆出嚟，我会唔会俾英国唔系 FBI 拉钩咗？唔讲呢啲问题先，即你觉得我问得起吗？20万英、30万英咁样去成交啊啲钱啲嘢去到，所以一嚟就真系关钱事，二嚟就系个规矩太戆鸠。其实同啱啱欧盟嘅情况一样噶，一个表面上好合理嘅理由，环保 OK， 环保冇问题啊。其实大部分都唔 care 你环保噶，你冇环保就戆鸠就得噶啦嘛，你冇环保到。搞到全世界咁样就得噶啦嘛？呢度一样，哦，你要公平，公平冇问题，你唔好公平到搞到人哋入唔领到场先得噶。即系虽然日本就系经常咁嘅情况啊，呢、這个我唔记得咗以前 committee 嗰啲有冇讲过，应该冇嘅。虽然我系全部入场啦，我都系要晨早去排队嘅。点解咧？因为佢排队嘅速度系非常之慢嘅，处理速度非常之慢，佢要处理我哋啲申请表啊、嗰啲嘢登记啊、嗰啲嘢。所以咧，如果你系比较后排嗰啲咧，佢有可能开场都未处理到你嘅，呢个系变咗一样情况。但系全部入场，佢有佢嘅原因，佢要登记啊，成好多嘢资料要搞啊嘛。但系普通人嘅排队入场，佢优先票咁计摆啫嘛，入个场啫嘛，你搞咁多做乜难啫？为咗公平，所谓啊，为咗公平，即系同啲演唱会抽飞嗰啲啊一样嘅啫嘛。不过算啦，系即系。希望跟住俾人屌完之后自己醒水啦，因为佢自己都知噶啦，佢本来系逐个逐个嚟啊，严格令到佢由细排到大，后屘就系5个5个、10个10个，佢都知道啊，唔得，咁样搞落去搞唔掂噶， 但个修正已经太慢了。咁样咯。 好啦，咁跟住讲下啲唔系太有关类似有关嘅花生嘢啦。首先呢单花生其实都几奇怪嘅。应该大家都其实都唔想玩噶，多人角 Dolingo。咁咧，佢吉祥物包头先就无啦，突然间就宣布话死亡。官方表示死因仍在调查。咁我就拗爆头啦，因为咧 好明显啲咩宣传怪行销啦。 咁尤其咧。多人角呢只猫头鹰咧，其实成日玩嚟他嘅，试过突然间咧就好残个样，跟住佢咁又话，因为个长官就话放假之后咁噶啦，只只放假只个样系残啲噶，咁佢成日玩嚟他，咁咧就 佢最知名嚟他系讲紧，如果你唔去，你嗰啲嘢有 好 长时间唔开只 game 嘅话，佢会开推信出嚟，你做乜仲唔嚟啊？如何那样？ 好 烦，甚至啲情绪勒索啊，又威胁啊，性暴准不停，好似有啲恐怖情人咁样咧。 嗱。多伦哥本身都玩了一段时间，亦都玩咗都几长时间嘅。佢嘅情俾情绪勒，俾佢情绪勒索咧，更大问题就系佢嗰种游戏法，我又唔能够话学唔到嘢，学唔到嘢嘅。但系你发现到就学嘅嘢几奇怪咯。 有语言专家直情就话，佢呢种玩法只系提供你一个你正在学习嘅假象。讲完， 学唔到嘢嘅。我自己学英文，我只系玩咗咁耐学英文，我学唔到嘢。反而我而家用紧Bush 咧，Bush 咧嗰个。OK 喎，我自己覺得我知英文係有進步嘅喎。呢個就純粹就咩，令你覺得好似學緊英語言，就係冇效果嘅，即係叫冇。 即係用好似係北佬傳落嚟嘅講法，就係提供情緒價值，令你覺得自己好似好積極咁學緊外語。佢唔係令你可以學到外語，係令你滿足於呢個咁嘅情緒，所以係一種情緒價值嚟嘅，就係咁回事。 即所以我是去年改用 Bush 学Bush 啊，唔系 Bush 啊 ，Bush 啊，学英语同埋日语英语之后咧，咁我就好 delete 咗，咁我即刻 delete 咗多人讲，唔好烦，佢成日烦鸠，佢系我最唔中意就咩，佢烦鸠我， 因为你唔想佢会成日烦鸠你啊嘛， 系啊，佢浪费紧我时，烦鸠我之余，你又学唔到嘢，玩咗咁耐，我又唔觉得我英文叻咗，就但系我玩 Bush 过两三个月我叻咗，我自己觉得系好。 啊，虽然啦，佢咁嘅烦鸠已经变咗某种咪咪咧啦，所以大家咪佢搞咁嘅嘢出嚟，啲人咪 即系炒话题咯。 啊，系炒话题，呢嚿嘢系好识搞呢啲咁嘅嘢，基本上佢唔系一个正正经经嘅学习软件，系一件娱乐软件。 佢你当系小游戏咁样咯，即系佢外语即系嚟话，即系好似外语小游戏咁样咯。但系你吸去学英文嘅话，你扑街啊！ 嗱，呢个另外一个学外语嘅另一个极端，求学不是求分数。 嗱，有啲怀疑嘅呢单嘢，即系听住先，我系有啲怀疑嘅，因为咁大规模作弊，净系得台湾报，我又有啲奇怪。嗱，有啲怀疑嘅呢单嘢，即系听住先，我系有啲怀疑嘅，因为咁大规模作弊，净系得台湾报，我又有啲奇怪。 件嘢应该系中国嗰边传先嘅，我由中国嗰边传过嚟嘅，基本上 佢就话有有个咩叫日有个唔知咩账号，应该小红书嗰类啦，俾个日本留学书老师咁又话有大规模作弊，咁就而家调查紧 JLPT 啊，即系以前有日本语言能力试嗰新教新版啊， 咪人能试咯，系啊， 系啦，能试啦，日本语言能力试啦，总之就系咁咧，佢话大规模作弊，咁啊全部作废，但系呢单嘢就得依一条，我冇其我喺冇其他个媒体度见到咁嘅新闻咯。 因为其实用时差作弊呢样嘢系一路有发生嘅，不过个规模就唔系好大。所谓嘅时差就系讲紧，因为佢系全地球唔同时区啊嘛，有时差噶嘛，但佢用当地时间嘅同一时间去开考嘅，就会变成实际上日本会最先考。日本以东好似冇噶啦，佢日本澳洲都系加九时区嚟噶嘛。日本公澳洲开始考，咁然后先到加八，即系我哋香港、北京、台湾嗰个时区啦，系逐个去嚟嘅。所以你系可以喺日本开考完获得咗题目，跟住将个嘅嘢传俾时区比较后嘅地方度去考试。咁而家嘅讲法就系话，佢哋喺日本嗰边考咗试，攞试题之后就出场。解答完俾加八时区嗰度仲未开始嘅人去睇，咁佢咪事前获得试题同埋解答咯，咁样嘅作弊嚟嘅。中国人喺日能试入边作弊，我系听过非常之多咁嘅例子，唔系歧视佢哋，系因为佢哋有咁嘅需要。因为移居日本其中一个要求就系 N2 过，要通过 N2 啊嘛。但系有好捻多唔识日文嘅中国移民嘅，而家近年呢几年啊。 无论是高度人才定不是高度人才都好啦，都是有语文要求的嘛。 但实际上对于日本人来讲，我不要说你不懂日文，你不懂讲嘢我都无所谓啦。我要做嘢啫嘛，好多都系即系嗰啲叫劳工啫嘛，低层劳工啫嘛。 主要系唔系咁唔系咁，主要讲紧嘅就系佢哋要移居日本的时候啊，高度人才是N 二同 N 一系有系有分嘅，好似系N 二五分 N 一 N 一十分，我唔系好记得个数啦。我之前睇过一下嘅 N 二同 N 一系有分价嘅，即系当然佢冇要求你识日文，但系如果你考过咗呢个试系有分价嘅，佢 total 要60定70分啫嘛。虽然嗰个计分法咧。如果你是普通人的话呢，你点凑一凑不够分的。但如果你是读个相关 IT 相关啊那些科目，是读啊你 你的大学专业是读那些东西的话呢，就随随便便都够分的。解决是这样啦。有些人为了凑个十分就会走去考日能试。他未必真的有这样的日文能力，亦都甚至可能他没有这样的需要。因为时代中租界，即系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吓，诶，池袋嗰边系有寨人，系真系全部都系中国人，嗰啲铺头系写中文名，入边啲人讲中文，冇日文，你讲日文佢系听唔明嘅，系有个咁样嘅区啊，喺东京有好几个啲咁嘅区啊，就系佢哋嘅咯。 唔系点解？唔系点解 ？H 成三不五时就有人又话反对呢啲咁嘅人啫？我见得太多啦，周成日 fit 过嚟呢啲嘢，我唔出，我有鸠佢啫嘛。 嗯，我觉得就是你迟早他们会被人集体驱逐的了。日本的政策我不跟他不说那么多了，总之就是有件这样的事。那这件是不是事实呢？我不肯定，但是很有机会。因为之前香港都发生过类似的事。香港我不记得是边档英语是 TOEFL 定是不记得边档了。就说香港地区的笔试禁止非本地人考试。即是你如果你是香港考笔试的话，你要有香港身份证，你没有香港身份证不可以在香港考笔试。据说又是因为大规模的作弊，他那个就做更加针对性，针对非本地人。那到底是什么人搞出来的，那大家心知肚明啦，是香港但是没有香港身份证的人。所以这件事是不是事实我不肯定，但是很有机会是，因为他们这样的需求亦都有咁嘅前科，咁样。 我就姑且听之啦，呢单嘢同佢冇乜关系嘅。好啦，跟住咧就有啲比较花生仔，呢单咧就确认咗啦。因为我确认咗有其他消息来源啦，咁就 Hanson Fox 阿福伯就宣布完全隐退，咁佢咁咪82岁啦。咁如果咁讲嘅话咧，咁最后佢最后一套电影就会系美国雕兄，即系美国队长嘅《勇敢新世界》，咁佢做红浩克，咁佢做一套啦。咁佢嘅82岁，又唔能够话佢后生嘅，因为奇异事务嗰啲拍90岁拍紧，但系演员嚟讲82岁都真系 OK 老咯，即系咁讲。即系我而家老嘅标准系去到80岁以上先叫老啊嘛。咁佢呢个年纪啦，佢退休都系时候噶啦。嘢都同埋就系佢都冇咩未做过啦，讲真。呢年有咩佢戏未拍过啊？即系。咁就即系希望佢退休行，希望长命80岁啦。跟又话另一单跟进嘅，法源名菜之前俾佢个 account 俾人抢咗，俾人抽咗，俾咗钱 account， 但系搞成个摆咗攞唔翻，我都唔知系究竟佢事务所无能定是冇人理佢啦。总之就系佢到而家都攞唔翻，佢咧结果死死地气，事务所帮佢开个新嘅 account， 咁咧就继续 就用住先。咁个旧 account 佢话会继续去 sell 去同 S 嗰边讲紧数嘅。我是不知道为什么拿不回来，即不知道我究竟是事务所投其定是 X 那边没人理他呢，我虽然我两样都有可能。 因为 X 的。也都可能是当初他认证的时候的资料问题。 因为正常来讲你给了钱认证的话，其实 你用那张账单的话，其实是可以凭账单你拿回 account 的嘛。或者你不是说好像你说我们这些不见了 account 就扑街啦，但喂。咁你话晒要讲讲嘢，话晒你话晒咗系升咗事务所，你有乜有啲通关就肥温，有啲铲上 X 嘅日本分公司，直接同佢讲数得啦。但我就唔知点解搞唔到咯。唉，最你咁气，总之就而家就开咗个新嘅 account 顶住档先嘅。咁阿法源自己都讲，法源就话佢尽可能希望攞翻旧 account， 因为旧 account 佢用咗好多年啦，呢个 account。 有时唔止系话你之前累积咗咁多嘅 follow 啊之类嘅嘢， 做啲回忆啊嘛。 有时系做紧我十九几年前。出嘅 tweet 就未必有咁耐啊，总之好耐之前啦，好耐之前出嘅 tweet 你冇咗就冇咗噶啦嘛。 咁就睇下佢，睇下佢事务所搞唔搞掂啦。因为呢啲嘢真系，所以 正其实真系嘅，双重保双重认证其实系有必要嘅。有时当你系名人嘅话，呢双重认证更重要。 作为一个 high 过少少治安嘅人，我只能话你听，你所有安全措施都及唔上人类嘅愚蠢。我系讲到咁负面噶啦，但系呢个系事实啦。 唔系真嘅呢样嘢，讲真就系好多人系好难又系嫌麻烦嘅，即系例如话好似 你改个十六米英数大小街加符号混合个号码，然后抄低咗喺张纸上面，听得太多啊！呢啲咁嘅 case 系，其实双重认证好处就系咩？你起码就系咩？你佢有咩事？你仲要电话 SMS 啊，或者系你用个嗰啲认证码 app 咧？但有啲嘢我系唔需要，即系例如话我屋企屋 NAS 咧，佢系有双重认证嘅，但我试过用双重认证之后，发现咗就系死啦，我 app 死咗，我开唔翻啊！我今日我重黑 reset 翻嗰个 NAS 咧，先开得翻。唉，冇啦。嗱，呢样嘢又查开讲下啫。一般嚟讲 ，NAS 本身有 admin 个 password 噶嘛。咁咧，我用咗用紧Security 咧，佢本身就一开始叫你就系唔好用 admin password。因为咧，所有依咁嘅撞你嗰个密码嗰啲程式咧，就系撞 admin 跟住 password 嘅。你知道 admin password 嗰个 account 咧删咗删咗佢。而净开另一个 account 嘅话，就一定撞唔到噶啦。咁其实已经足够噶啦。呢个系我对NAS 保安，但系咧网络就唔同啦。网络因为佢知好容易知道你嗰、那个account 名啊嘛，通常都 email 噶啦。咁佢就系撞你 password 啫嘛。 其实就算双重认证都可以有办法用社会工程嘅方式去破解。我啱啱讲所有嘢都敌唔过人类嘅蠢，就系讲紧呢啲咁嘅嘢。不过算啦，唔讲咁仔细啦。 唔系，佢就直说话噶嘛。嗰、那个保险箱嗰个密码点啊？好简单，每日说话嗰条友系我旧公司，系我旧公司出身嘅。我旧公司出身啲人员工好中意就咩？喺台底就贴张纸，跟住佢叫我搵嗰人有张纸，跟住有嗰、那个保险库密码，就咁样啫嘛。 好啦，咁啊，讲个跟另一个跟进啦。我哋上个礼拜其实我哋呢头录完咧，嗰头已经有跟进噶啦。咁但系之后就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哋上一回讲到 NCC 要求所有用无线嘅产品运送入口台湾嘅时候，都要收750蚊嘅所谓审查费，但系佢哋冇审到噶。 审你老母！ 咁而家佢哋就俾人质问到底咩事？咁佢就话：哦，我哋有嘢成本啊，如何那样？咁佢计出嚟咧，大部分咧系人工费，入边仲有包括咗诉讼费。诉讼费？点解我件嘢要诉讼费啊？因为有可能会引起诉讼，我哋收费呢件事本身会引起诉讼。 屌你啊！即系嬲，真系嬲屌，真系。 咁啊，结果系因为而家就俾人屌啦。咁啊，最后结果咧，就系话暂缓收费。嗱，唔好马上谂到嗰边，唔系暂缓对标 stay， 然后撤回，唔系。佢话佢而家就系佢而家暂时唔收钱，但系唔系唔收啊，佢系话迟啲先收。咁你由佢。决定了新的收费，真正的收费由到现在为止，那他要怎样呢？因为他已经是说了即时停止收费了嘛。他说哦，你写份form给我，我存低记低在这里，到我之后确定了要收多少钱的时候呢，重新收回钱。那你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诚实税。如果我诚实申报的话呢，到时就一定会收我钱。但如果我不申报的话呢，你是出我不账的。那这个第一样，不是这个家是很喜欢收这些诚实费的。咁啊，另一样仲恐怖。OK， 你就算诚实费、诚实税都好啦。第二样就系、是、你而家就话唔知收几多钱，所以后边先咁啊。咁如果你同我讲，我决定咗啦，我都系收7500蚊，咁你点算？你等于开咗空白支票俾人嘅啫。我而家就俾嚿钱你，会俾你政府收咁嘅税。虽然嗰个唔系税，佢话唔系啦。咁但系然后咧收几多唔知道。日后我计好数之后就话你听，喂。你到时计好数同我讲，哦，收75蚊，咁咪冇乜所谓啫。咁你到时抽7500蚊、75000蚊，技术上我都吹佢唔涨噶。即系嗱，先讲佢而家到而家为止，依然系坚持要收呢嚿钱。虽然我觉得都系嗰句，你收几低都好啦，都系一件扰民措施，都系一个入口税。世贸要嘅，应该要过嚟查一查你。这个完全系关税嚟嘅。即系我都唔同你讲台湾嗰啲打关税嗰啲嘢，唔同你讲呢啲啊。即系成件事会。更加地荒谬，凸显到佢哋啲嘢，即系闹剧一场。所以我唔知道到底对对中会唔会缩嗱，因为之前我讲过好几单台湾呢咁嘅嘢啦，一爆出嚟，然后就好轰动，然后哦，我哋呢个暂时嘅嘢唔系肯定嘅，未确认嘅，咁最后就缩鸠咗。你新闻都报过几次啦，咁呢度系咪咁嘅情况？ 唔肯定，佢而家呢一刻都未缩晒啊！好多人都话佢缩咗，即系嗰啲各种新闻啊、报道都话佢缩咗，其实唔系缩，佢只系话呢一刻唔收你。但系首先第一就系中间俾人收咗钱嗰啲点算先？有人已经俾人收咗噶啦，因为佢系实行起嚟，有人开始俾人收咗先闹大啊件事。虽然都系嗰句，同我哋应该唔太大关系啊，除非你会寄嘢过去，亲身带件嘢去，无论出口定入口，佢都唔收嘅。 嗯，最初我讲呢单嘢，我仲以为你讲紧咧美国咧，突然间话对小包裹收要收要征要收税单嘢添。 其实呢单嘢点解闹大，而且佢会缩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有人指控佢系同佢做埋一样嘅嘢，就系、是、入口税咯。因为如果你系入口税的话咧，咁就系贸易嘅问题。WTO 相关嘅组织就、即系你之前签过啲咩自由贸易协议啊嗰类嘢。就会有问题的了，其实一样情况的。即如果你纯粹是收你自己国民的钱，那就是你自己可捐杂税、你自己国家的事。但如果你因为这个是涉及入口、涉及贸易，那就另一回事，那就会关你当初签了那些国际贸易的条约。 但不要说美国自从收了小包裹关税之后呢，收烟那几天即时跌，收烟那些股价是啊，股价和收入即时好啊。早应该咁样做啦，大佬，你总之就咩？针佢中国嚟嘅包，全部征收咁嘅税，即刻打沉。 唔单止针佢中国，虽然大部分都系中国嘅，据说有五成几六成啊嘛，系中国嚟嘅。 即时打沉佢。 佢当初免收嘅原因系为免麻烦，而家要收嘅原因系唔想为免麻烦而俾你走漏洞。咁而家呢一刻暂时仲未实行嘅原因就系因为个系统搞唔掂。呢个都几咩下，不过呢啲你听翻啲正经 KOL 啦。 啊，呢啲唔关， 唔系正经的 KOL， 系讲经济啊、讲政治嗰啲 KOL 啊，即系同我哋 ACG 冇咩关系。 而中嚟啲人都系唔正经嘅，啲正经嘅人通常都系唔正经嘅。咁我即系随便讲下啫。咁好啦，咁今个拜到此为止啦，下个拜再见，拜拜。 拜。